Flamingo, I 像斜阳余晖辗转几多，芦苇滩头折射零星坠落，爱人儿心头多少焦灼，你是落马虎的隐喻，我失恋遇见你的冷冻下去最深负荷，牵手寒城水去在湖光山色，爱人儿心头多少 北京时间21:00。